少眼泪，才盛放出花蕊，开遍在这床头里，趁着曾经给你爱护拥抱过的身躯，噩梦已如我的亲爱伴侣，年月里将生活全部粉碎，从前热爱中的花絮，仍然是顾虑，害怕于失眠时一关灯，眼内呈现失去你的抱憾，你是前度的情人，应删除才合衬，旧照多么缠绵得逼真，再度回望我心却斗争，最是甜蜜的情人，分开原来是最伤心。再遇你，而某一位抱着你，如像碰上灾难还未心息，仍然在强壮祝福你，来留下记忆，害怕于失眠时一关灯，眼内呈现失亲，旧照多么缠绵得逼真，再度回望我的心却斗争，发现承受不来，可惜从前没法更改，哦哦哦哦，创了的爱原来可可再要过得更精彩，由头入变得放开，学会收起残留的悲哀，接受残酷失去爱的意外，爱满诚实的人才，一刻能沉没爱，有天生情人分不开，我亦期望你得到再深爱，我没能力可重来，分开时还是要分开，多少人能学会